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总统巴沙尔·阿萨德11号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发来了复电，电文表示，非常感谢金正恩同志发来电文，热烈祝贺他51寿辰，还感谢金正恩同志祝愿叙利亚人民实现和平与稳定。电文指出，金正恩同志支持叙利亚人民为打败恐怖及其势力而斗争，对此予以高度评价，并表示祝愿金正恩同志健康幸福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争取更大的进步与繁荣。